这首徐佳莹的《当我找到了你》也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刘彦志八九，他说今天呢是他29岁的生日，也想送一份生日祝福给自己，希望家人健康，自己多多努力，还有好多好多事情等着自己要去做，要尽最大限度的做好现在以及以后的自己。好吧，这首歌曲呢就送给你，还有整一期的节目中的所有歌曲祝福也都和你分享。下面这首歌呢，送出祝福的你一定是想了很久，而且非常认真地留下了这张点歌单。这是来自听友安之 AZ 朋友的点播，他说我和老婆两个人在北京打拼，我们还得自己带孩子，很少的时间陪伴孩子玩，今天抽出一点空来，在家里我们在地板上玩积木听广播，安静的夜晚特别想为宝贝点播一首张悬的《宝贝》，想对儿子说，我们接受你的不完美，并会伴你度过一生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。我的宝贝，收音机里的这首歌是送给你的。 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，我的小鬼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，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，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很好眠，我的小鬼小鬼，捏捏你的小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，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，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，哇啦啦啦啦啦啦，耶哦耶耶耶，哦哦，哇啦啦 现在他可能还小，没有办法完全听懂这首歌，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为他录制下来，等他长大以后呢，还会与他共同回忆这一段这个夜晚，那种彼此都知道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他而变得不一样，而有了奋斗的目标和动力。我想 Chloe 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想的。这位朋友呢是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一位高三的学生，他说二月的最后一天，距离高考还有99天，很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《不要说话》送给我的老妈，特别喜欢歌词当中有一句，灯光再亮我也会抱着你。高三这一年，老妈真的是我的坚强，最坚强的后盾，但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，妈妈我爱你。所以把这首歌呢送给妈妈，也送给自己，为自己加油，不要有太多的压力，同时也应该注意自己的休息，劳逸结合，复习得更好，取得好成绩。 布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，爱一个人是不是 每一天清晨里暖着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原谅我不会说话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爱是用心吗，不要说话。 来自陈奕迅的不要说话。有时候真的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吧，或者有时候人的状态有点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更想安静下来，用一种默契来让彼此知晓大家想做什么。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了，这种感觉很好吧。这是来自加肉 Honey 朋友很想今天晚上听到的，来自 Ella 和苏打绿合作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，甜甜蜜蜜的滋味，定格在二月最后一个晚上，送给你。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，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，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，而你笑流进时水声敲进我心门，拥抱了所有的恨，滋养了干涸，相信我能是你的，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，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，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，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，仿佛能往前去张望，望我内心绽群花盛放，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，都化作这目光吟唱。 白天经历了什么，不管刚刚在这首歌之前经历了哪些情绪的波动，这样的一首舒服的歌曲真的会让人如沐春风的，暂时忘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继续爱得更久点。一首歌的魅力真的是很大的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孩儿爸爸 ER 朋友要送给他们家宝宝，刚刚出生四个月，要点播这首月半弯。他说很喜欢这首歌浪漫的歌词，这是来自杨坤的演唱，确实好久都没有听了。今天晚上希望这首歌传送到你的家里的时候真的更浪漫了。 真的好浪漫，我带你去看月半弯，有点害羞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，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半弯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半弯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浪漫，我带你去看月半弯，有点害羞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，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半弯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半弯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你。月半弯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 抱歉我刚才是不是口误啊，这首歌是陈坤演唱的，点播者呢提醒我，其实这首歌在我的这个喜欢的曲目当中也是一首啦，所以刚刚真的是对不起陈坤先生，唱得不错，而且这首歌确实会给您营造一种很温馨的氛围。上半时段我们的最后一份祝福来自郁可唯，时光正好，送给过生日的小小鹿朋友。 心跳像树影摇晃，我和他紧 明亮，仰望一个天堂，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头上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。 所以要好好的保养啊，他若不来你是不能老的。好了，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点播，需要帮忙可以登录新浪海林微博 全球首播。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。 大家好，我是莫文蔚，我要给大家送一份新年礼物，让大家跟你们爱的人一起过元宵节。这次我正式找来李荣浩合作，还有他的好兄弟也是我的金曲制作人荒井十一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甜丝丝的情歌，希望陪伴大家和你爱的人共度浪漫的时光。慢慢喜欢你， 你也喜欢对然怎么依着牵我的手不放，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，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，你说你也会这样。想配合你慢慢 过君威店、牡丹园店、龙德店、大成路店2018春季新品全面上市了。众多国际知名化妆品牌、时尚服装服饰为您开启春季唯美之旅。微信关注君威官方微信，正月活动轻松享。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世界茶饮，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，世界茶饮， 一个电话就加盟，世界茶饮， 400-678-6888， 400-678-6888， 开启我们的事业，世界茶饮， 投资需谨慎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小王，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？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。 当然找到了，我找的酒店集客房、餐饮、会议于一体，宴会厅容纳350人呢，8米高的奢侈空间，舞台、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，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。 真不错啊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，欢迎您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本市下午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雪或雨夹雪，量很小。受冷空气影响，今天傍晚到夜间，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，阵风7级，局部地区可能伴有扬沙。市气象台16: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，阵风7级，最低气温-0.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。古墓丽影中文终极预告曝光，坎妹与吴彦祖组成高颜值探险二人组，发掘古国墓葬中的神秘力量。该片将于3月16日内地上映。宫廷权谋电影《凤凰传》正式宣布定档4月16日登陆全国院线。电影讲述了公元370年前燕灭亡，清河公主和慕容冲姐弟二人复国的谋权故事。电影由梁文义执导。此外，由梁文义导演的经典浪漫爱情喜剧《王子变青蛙》也宣布启动。这部由明道、陈乔恩主演的人气偶像剧，为不少80后、90后留下美好的青春回忆。此次重拍令人期待。来自法国的动画电影《大坏狐狸的故事》近日定档3月16日，并露出首款中文版预告片。一群欢脱的农场动物们横行而来。《大坏狐狸的故事》改编自法国畅销绘本《坏狐狸》，导演将这部自己的原创绘本原汁原味地搬上了大荧幕，用简约朴实的画风传递经典喜剧精神，包裹爱与善意的主题内核。芭蕾舞剧《睡美人》以其恢宏的布景、华丽的场面、高难度的动作被盛赞为古典芭蕾的百科全书。3月2日到4日，拥有98年历史的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，为首都观众打开这部伟大的百科全书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

为什么流泪？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，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。 四十岁以后，不仅听歌的女人很美，点歌的女人也很美。你想，你正在做的事情，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就爱过的，而如今呢？所谓的少女心，就是在你的内心里还相信着什么，还会很执着、很好奇的去尝试着敢做些什么。这位叫做水瓶座的大傻子，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哦。他说今天晚上的歌曲都很浪漫，但是又略带一些遗憾，所以能不能顺势点播一首电台情歌？可以。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？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得太少。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。你后我看着你后，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。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。你和我仰望星空，走到了爱情的边疆， 就感人的一首情歌，透过电台播出，就会发现它又带了一层光芒。因为那层光芒与记忆有关，多少年之后，无论在哪里，当它再次响起的时候，你都会想起那个夜晚和那一份美好的祝福。下面这首歌演唱者，他今天过生日，但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想所有喜欢阿桑的朋友大概都会在这一天